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气，因为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。首先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一口红烧口味的带鱼35大罐带给大家，再额外的赠送给大家茄汁口味的飞鱼10罐，一共是满满的45大罐，才花到299块钱，一罐花到6块多。我相信除了我们的北广的听众朋友，你去的全国任何一个地方，这个价格你都买不到。 哎，这个红烧带鱼一罐是150克，飞鱼是一罐100克，299块钱，45罐直接带回家。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开始了，在10月25号至10月27号，新老会员来订购商品立减20元，购物金额满500元即可享受金九银十的购物套券与立减同时享用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呢是夏老师，夏老师你好。 周杰老师好，大家好。 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个油啊，在中国人看来呢，真的是非常重要啊。 对， 这个每顿饭呢都离不开油。 对，你可以不吃肉，但是你不能不吃油。 是呢，那么油咱们用什么样的油，这也是不同的时间段的人们对它的这种要求也是不一样。比如说呢，最初的时候就香啊，好吃，这是第一位的。那现在呢，随着发展的话呢，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了。香好吃，这是一个条件。另外呢，这个油一定要健康，对身体有好处啊，这是大家所选择的。 你看现在我们在厨房里经常用到的油哈，这个北方人喜欢吃这个花生油啊，大豆油。以花生油为例，花生油香不香呢？真的香，但是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太高了。另外我说一下，南方朋友可能用菜籽油啊、山茶油多一些。菜籽油当中的油酸含量太低，所以说呢，它属于说不均衡的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类型。低营养油，你要用我也不拦着啊，但是可以少用。还有调和油，调和油这个概念非常好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国内缺乏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，到底用多少什么样的油，这个比例才对。所以说呢，导致良莠不齐，标准混乱。还有亚麻籽油非常好， 对，现在好像亚麻籽油啊、橄榄油啊，被誉为是相对比较健康的油脂。 好，那咱就说说周老师刚刚说这两种哈，亚麻籽油它适合凉拌，但是你要一高温加热，它的营养就被破坏了， 这个燃点比较低。 对，说到燃点比较低的话，还有一个是橄榄油，橄榄油的油酸含量很高，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，这个是油品好坏的一个尺子。那么它的油酸比较高的话，就说明它的这个油品的质量比较高。但是它除了刚刚周老师说的这个燃点比较低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其中也没有直接含有 EPA 和 DHA。 其实刚才您发现您说这些油都是植物油。 都是植物油。好了，那我就总结一下，植物油当中是不能直接含有 EPA 和 DHA 的。这两个东西咱们来认识一下。DHA 您不陌生。很多的这个奶粉罐当中会写着添加了 DHA， 就是脑黄金，对吧？我们的大脑发育啊、眼睛发育啊都需要。还有 EPA， 它的化学名称叫二十碳五烯酸，它是一个搬运工和清洁工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把我们的血管比作一个河道，河道堵了，就得有搬运工来搬石头，就得有清洁工来清理河道，清理完了河道就通了，河道就畅了，河道就健康了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， EPA 越多搬运工就越多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另外一种东西叫鱼油来补充，就是前几年经常说的鱼油胶囊。 就好多人呢，就是吃鱼油就是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成分哈。 对， 但是他那个鱼油啊都是什么胶囊的啊、那样的哈，就当这个维生素那么吃似的。但是今天的鱼油不是那个您说的那种鱼油 是 吧？ 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个，就是不是胶囊的鱼油，就是你在厨房里正常做菜用的鱼油、 烹饪用的。 烹饪用的。刚刚周老师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他问我一嘴，他说：“哟，鱼油做菜不腥吗？” 会不会腥啊？ 如果说你做一锅好菜，里边加了点鱼油之后，满 锅子都是腥味儿，这个东西没法吃了。所以说既然能作为烹饪用油的话，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不腥的，不是不怎么腥，而是根本 完全不腥， 完全不腥，这是给你保证的。另外其中的营养成分，你原有可能吃胶囊你所需要补充的 EPA 啊 DHA 啊，它都有，它是可以在你的三餐当中，凉拌啊热炒啊烹炸啊，任何一种烹饪方式它都是支持的。你可以随便用，添加进去咱们这个体内的搬运工就多一些， 是的， 咱们就省着河道堵了，对不对？ 既满足了大家平时用油的这种需要啊，同时呢它对身体呢又非常的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啊， 合二为一啊。所以呢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纯进口的佐餐烹饪食用的鱼油。 对， 那说的这么好的这个油呢，在市面上真的它的价格是不菲的。 还真是啊，250毫升的一瓶，这个我们的扫码价格是198。 198。 有人问什么叫扫码价格，就是在这个瓶身上有二维码，你可以通过手机的扫一扫，一扫之后的话全国统一零售价就出来了。也就是它在终端的任何柜台上都是198一瓶。 是的，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是特殊的媒体平台，我们有战略合作协议，所以说我们的协议上签的是399.6瓶。这样一下的话你等于用两瓶的价格买了六瓶。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例，周老师您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受这个进出口的这样一个程序影响，下一批的备货可能很久才能到。 还真是。 所以说为了致歉，我们这档把原来的合约六瓶直接做了一个翻倍。 啊， 还有 12瓶吗？ 对，还有四分钟左右，我们这档节目结束的话，这个组合就失效了。 哎呀，您这个决定的确实让我太吃惊了哈。也确实这个产品呢是不好备货的。那么 不容易， 这次呢一定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目期间赶快来拨打电话，咱们多订几组。那这个组合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来真的是很难。 很难很难说，对。 好，那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为大家提供的是纯进口的佐餐烹饪食用鱼油。咱们是 399, 给大家是12瓶。 12瓶。 6加6 12瓶。那么也就是市场价呢两瓶的价格，因为您回去扫码的话一瓶就是198，两瓶的价格您今天拿走的是12瓶，但是仅限本档节目。 对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那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。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，今天这个鱼油啊，就是像原来您吃的一些保证您身体健康的一些其他的鱼油，比如说那个带胶囊 什么的， 您就 不用 吃了， 可以不用。 您就在日常的炒菜做饭的时候，就用这个鱼油产品的话呢， 对， 既可以呢这个菜多得了啊，非常的香，同时呢您身体需要的一些成分也补足了。 对，其实关键就是说刚刚周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油类的更新换代的问题，原先就是为了香为了好吃，后来为了不给身体增加负担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橄榄油啊亚麻籽油都是如此。那么再后来到现阶段，我们希望这个厨房的用油能够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，那么现在鱼油来了啊，鱼油原来是由胶囊包裹的，因为它腥，现在不腥了。鱼油原来这个胶囊里面添的甘油啊一些稳定剂啊，现在咱们也没有，因为瓶身上标的100%的鱼油，你可以在做菜凉拌的时候、油炸的时候、拌馅儿的时候、炒菜的时候都行。它焖溜、熬炖、煎煮、烹炸，随便你怎么做都行。它的烟点非常高，246度的烟点，所以你的高温爆炒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关键它不腥，这个鱼油不腥。我反复给你强调这一点，就是回家你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仅不腥而且很好吃。 是的， 它就把这个 EPA 和 DHA 在你的三餐中给你补充到了。植物油当中是不含，不直接含有 DHA 和 EPA 的。所以说今天鱼油来帮你做到，把我们的身体清理干净，我觉得是一件比什么都重要的事儿。 是的，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标识啊，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物， 没有添加物， 脱离了胶囊制品对于鱼油的那种束缚哈。您平时炒菜啊就可以用它， 对， 无论是刚才您说炒菜啊、凉拌啊，甚至是 怎么做都行， 白嘴喝一勺都是可以的。 您说的一个关键点，像我父母的话，这个身体指数有点高的话，每天早上我让他空腹喝一勺，坚持喝。